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Square 手机 POS 机和比特币交易。2008年 Twitter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杰克多西被公司开除 Twitter， 他一度比较迷茫，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在不久之后的2009年得到了回答。当杰克见到他在圣路易斯的时候就认识的伙伴吉姆·麦克尔维的时候，得知对方想要卖他价值2000美元的玻璃水龙头和配套设施，却无法成交，这是因为吉姆没有办法接受信用卡付账。这个时候杰克立即想明白了自己预备创业的事情。杰克决定和他的伙伴吉姆解决个人接受信用卡支付的问题。他们的做法是做一个可以插在智能手机比如 iPhone 上的信用卡读卡器，再通过特定的 APP帮助用户解决信用卡支付的问题。这个读卡器的外形是白色的正方形，所以取名叫做 Square， 这也成了杰克公司的名字。那当然，官方对于这个名字的解释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这来源于非常著名的谚语 Squaring up， 翻译过来就是步步高升的意思。那用到这个场景下，意思就是帮助小客户们享受到大客户才能有的待遇，特指接受信用卡支付。 Square 的第一款产品就是可以插在智能手机耳麦插孔里的读卡器，还有一个与读卡器配套的 APP。 小客户呢，比如出租车司机、个体餐车等等，都可以通过这款 APP 收钱。这款产品首先在湾区流行开来。那我还记得 Square 刚成立的2009和2010年，湾区的很多出租司机都开始用服务来接受信用卡付费。这款读卡器本身是免费送的，Square 在这个过程中只收取 2.75% 的手续费，除去给银行等各方面的费用以外， Square 大致可以从每笔交易里面赚取 1% 的费用。那这个时候，美国这几年的信用卡开始慢慢的从磁条读卡过渡到芯片卡。在2014年的时候， Square 的读卡器也在与时俱进的在2014年夏天推出了支持芯片的读取。2015年呢， Square 也与苹果合作推出了支持 Apple Pay 的读卡器。除了读卡器以外， Square 的第二款产品叫做 Square Stand。 这个产品呢是一个外接设备，可以把 iPad 变成店里常见的收银台。设备呢需要配合 Square 的软件一起才能起到这种效果。与 Square 的读卡器比起来， Square Stand 看起来更高大上，也适合店里使用。 Square 一度和星巴克谈下来使用 Square 的系统，主要是 Square Stand 和配套软件来帮助星巴克收钱。这个生意谈成的时候，一度作为 Square 的招牌到处宣传。然而不幸的是，这个生意呢，到了2015年并没有续约。由此可见， Square 和其他的专业的 POS 机比起来，固然在收费上要低廉很多，对于大企业来说也有明显的缺陷。 Square 推出的第三款产品是一款自己设计的 POS 机，既不需要借助智能手机，也不需要借助于 iPad， 叫做 Square Register。这款设备推出的时间很晚，是2017年10月，那目前来看尚不知道这个设备能给 Square 带来多少新的客户。除了这些服务以外， Square 的服务囊括了整个支付相关的方方面面。 Square Cash 是2014年 Square 推出来的给小商家提供贷款的服务。这种贷款和传统贷款的区别在于，商家并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还清贷款，还款的方式是商家每刷一笔单，其信用卡收入的一部分就会付给 Square 去还本金和利息。这个业务开展起来之后颇受到小商家的欢迎。 Square 还在2014年8月收购了一个著名的送餐创业公司 KVR。 Square 在收购 KVR 之前自己做了一个叫做 Square Order 的 APP， 允许用户付费之后在特定的时间内去取餐。但是呢，公司后来发现取餐的业务既不流行也不赚钱，相反送餐的业务却在赚钱，所以最后 Square 收购了 KVR 并关闭了自己的取餐业务。 Square 在2015年的时候推出了两款服务小商家的软件，一款叫做 Customer Engagement， 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款 CRM 工具集，包括可以给特定的客户发特定的促销 email 的工具，商家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细分客户群体，决定如何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进行促销。另外一款软件是一个 payroll 系统，主要是给小企业家们给他们的员工付工资。在美国付工资需要处理预扣税、税务处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Square 进入到这个 payroll 领域来，也会面临着传统 payroll 企业比如 ADP 和 Workday 的强烈竞争。 Square 的融资状况一度很好，前面几轮的融资也非常顺利，他甚至一度和 Dropbox、Pinterest 被誉为最红火的三家创业公司。在2014年夏天， Square 的估值达到了60亿， 这是 Square 在上市前的顶峰了。作为一家风头无两的创业公司， Square 的面试一度也搞得非常变态。和其他公司的五轮面试比起来， Square 的面试多达八轮，一路面试下来，很多人甚至连体力都撑不住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2015年之前的 Square 员工是非常骄傲的，公司的名牌也同样十分光鲜亮丽。但是接下来的2015年 Square 遇到了一些麻烦，新宠 Uber 和 Airbnb 的出现让老一代三个公司的地位下降了，在新一代的公司里只有 Pinterest 留下了， Dropbox 和 Square 被 Uber 和 Airbnb 挤了下来。那这个时候 Square 的估值开始每况愈下了，烧钱厉害而又没有办法继续融资，杰克决定让 Square IPO， 试图通过 IPO 从公众市场筹集更多的钱来支撑公司的发展。只是在 IPO 的时候，按照60亿的估值显然不可能了，交易所和外界的环境都很糟糕。最后呢，杰克决定把估值砍了一半，到了29亿，这样就达到了 IPO 的标准。这种流血上市博发展的决心和魄力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那当然，单纯从 IPO 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划算的 IPO。 其实呢，杰克的做法是很聪明的，如果那个时候不 IPO，可能筹不到足够的钱，上市也变得足够难，耽误了发展。比如说2014年齐名的三家公司 Square、 Dropbox 和 Pinterest， 其他两家都没有上市，到今天再看这两家上市就越发困难了。 IPO 以后， Square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但是之后呢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Square 十分与时俱进，开始涉足支付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业务。最重要的一点呢， Square 宣布他开始支持比特币支付。比特币呢是个好东西，前提条件是能够当作真钱花出去。但是究竟能不能花出去，大部分人呢都还是观望的阶段。但 Square 是敢于冒险的，决意在2017年开始热起来的时候推出比特币支付，给 Square 的股票行情带来了一波猛涨。 Square 的未来怎么样呢？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显然 Square 的发展还是不错的，它的市值自上市以后已经翻了4倍多，达到了130亿之高，比起2014年顶峰时期的60亿还翻了2倍不止。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当年的流血上市还是上市以后的发展， Square 都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更不要说与经营的一塌糊涂的 Twitter 相比了。那么 Twitter 和 Square 这两个企业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下一期再做